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7月初的一天，这个烈日当头的午后，当时的温度就是打着阳伞，戴着遮阳帽，在太阳底下站一会儿，都快要被晒化了。不过位于前门鲜鱼口天乐园剧场，慢慢的热闹起来，人们顶着烈日，三三两两的聚拢过来。聚会过来的人们几乎涵盖了古典音乐艺术相关的各个行业，有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有指挥，有媒体。到底大家为什么而聚在一起呢？这是那天现场的一段小音频。一听到就是一个很私人的聚会，舞台上的音乐家有戴玉强先生，主持人张树荣先生，名记者李成、张学军，那还有那一天的主角伦斌。那天的聚会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庆祝著名记者伦斌退休了，将要开始人生的新起点，另一个也是他的60大寿。那天的聚会从午后持续到傍晚，京城的一群媒体人怀着一份情怀，指挥家于龙、歌唱家戴玉强、导演陈蔚等赶到现场，还有叶小刚、冯双白、张维良、唐俊桥、吕思清、莫华伦、魏松、施易杰等不能到场的艺术家们发来祝福和视频。这真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聚会，只为了他。 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报记者伦斌。 是的，今天北京青年报著名记者伦斌先生来到古典也流行做客，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到底这位著名记者为什么有如此好的人缘，为什么那么多的演艺界的大腕来齐齐给他庆生，又有那么多的媒体朋友大家齐聚一堂。本期古典也流行，就让我们来感受著名记者伦斌的艺术人生。 欢迎欢迎欢迎伦宾先生来到古典流行，我是古月，欢迎。 这个 大家都很激动。 对啊，这个听到这首音乐让我想起了很多的往事。 本来呢我们有一个顺序，想想说说您的艺术人生从开始说，但是您一开始听到这首曲子就想到了往事，那不如先从往事来说。 对，因为其实这首节日序曲让我觉得是其实应该算是我这个做记者以来就比较重要的一个时刻。因为这首作品实际上是中国交响乐团成立音乐会上陈佐皇指挥的第一首作品， 国交。哎， 我为什么说是国交，是因为我做记者以后跟中央乐团转变到国交，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这25年我跟中央乐团和国交有扯不开的一些这个情缘在里面。 哎，这是也是您一有时候这么说吧，一些音乐家因为替换临时上场而成名，而有些著名的记者还有写文章的音乐家或者艺术家们因为一篇文章而成名，那这一件事是让您成名的一篇文章吗？ 对，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我就想跟大家说，就是我做古典音乐记者的时候，刚刚做古典音乐记者的时候，实际上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自己喜欢音乐。这是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从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我的梦想曾经是歌唱家但是呢因为我自己的身体条件，我也学过很多年的这个声乐美声，然后但是我自己的身体条件呢是不允许，就是不能当歌唱家，就是比较瘦小嘛，人一想 很适合唱男高音啊。 对啊，人一说歌唱家就是多么魁梧啊，但是我很瘦，那怎么办？后来我就想，我说那不当歌唱家也可以，我说就特别想做这个评论家。所以呢这个我在没有进北京青年报之前，就是说1993年之前，我也一直在做了一些音乐评论，你包括一些戏曲音乐的评论，在这个音乐周报上发过一些评论。那么进了北京青年报，然后呢这个因为当时我的老师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记者戴方就跟我说这个报社里没有专门做古典音乐的记者。那么我们知道你的家里头是古典音乐的世家，然后呢你跟古典音乐圈里其实是有一种联系，说你帮我们来做古典音乐行不行？ 哎，戴方我记得是北晚的记者， 最早是北京青年报。 他还是您的老师，我觉得他应该， 对，他是我的老师， 年轻吧？是吗？差不多， 比我应该年轻的那个时候。 对呀， 对，他现在还没退休。然后呢，我就开始做，最开始其实是做一些，你比如说，就是副刊版面的一些就古典音乐介绍那类的文章。那么有一天这个他和我们的当时的还叫文体部呢，当时文体部的主任就找到我跟我说这个能不能做一些采访，这个发现这个一些问题做一些采访，说古典音乐当时的情况是非常非常不好，就是说在市场上非常非常不好，就是很多的古典音乐家这个因为在这个经济上得不到收入，所以他们就很多的都去拉饭店，很多去进录音棚，那么他们自己的工作就开始有一些的敷衍，甚至就是有一些下降，就是整体的水平有一些下降。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在社会上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反响， 对， 而且呢我去听中央乐团，当时还叫中央乐团，中央乐团音乐会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去听中央乐团的音乐会，在北京乐厅，那么就发现这个演奏的作品实际上是某一个作曲家的这个作品，但是呢不是很成熟的作品，那么演奏员拉的没有情绪，然后表演也没有情绪，草草的一个多小时 就完了。那么我就想这是为什么，然后我就答应来做这篇文章。 嗯，那是一 那个时候，那是1994年。 94年， 这篇文章我其实我当时刚进行，对古典音乐呢，过去了解的古典音乐是听，或者说跟我的这个亲戚朋友啊，包括我的这个那个圈子里的这个了解情况。那么我这一次再深入进去，就要做一些真正的了解。那么我就采访了一些中央乐团的演奏家，你比如说这个场地演奏家李雪谦老师，你比如说这个双簧演奏家张立和老师，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梁大南，还采访了很多的指挥家，你比如说李德伦先生，阎良坤先生，袁芳先生，卞祖范先生，就他们对当时的中央乐团的现状和当时这个中国的交响乐团的机制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这个是其实当时是很这个应该算是很这个 尖锐的， 对，很尖锐的。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那个时候是大锅饭的这种国有体制机制，那么跟国际上的交响乐团是不接轨的。国际上当初实行的都是艺术总监制，然后都实行的是音乐季，但是在中国的交响乐团当初除了据我所知，除了上海陈先阳曾经实行过音乐季制以外，其他的乐团基本上还是这个国有体制的那种大锅饭。这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个乐队队员，因为工资的减少，因为这个国外的一些，你比如说流行音乐的艺术，你比如说其他艺术的冲击，是使得他们在这个演出上也没有多少收入。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出去，就是说，你比如说挣点外快啊，你比如说这个拉饭店呀、啊，你比如说拉这个录音棚啊，这样的。那么，因为没有这样的机制。那么其实艺术水准，整体的艺术水准是趋于下降的趋势。当然也有很有高水准的演出，你比如说中央乐团后几年曾经演过马勒，马勒第二，马勒第一，那些当然都是可能都是高水准的，但是很多的演出都是就不是很高的水准。 那当时您这篇文章是怎么写的？是什么样的观点和论？ 当时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我的观点是第一，机制一定要改，就是正好是全国的改革的大潮在这儿，所以机制一定要改。那么很多的演奏家就提出艺术总监制，然后呢，对于当时的乐团的这个演奏水准，卞祖山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中央乐团已经只剩一块招牌了。然后当时这句话就变成了我的文章的标题，文章一出 一石激起千层浪。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而且我的文章署的是我的真名。然后这个据说中央乐团的这个演奏家们就认为说，伦宾这个名字好像没有听过，过去也不知道。那么看伦宾的文章一定是李德伦先生指使人写的，肯定是笔名是李德伦的兵。所以后来我人们一见了我就你是李德伦的兵，其实是这么来的。 所以就有了当时首演的这首作品。 不是， 当时 还没有 啊，还没有。那我不 搞了。当时还没有这个机制改革，机制改革正在酝酿之中。两年之后， 就是因为您的这篇文章吗？有关系， 也有关系。那篇文章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助力 导火索。 它不是导火索，它是一个助力。其实，这个机制改革就是乐团的机制改革，已经开始在文化部、在 这个政府机关已经开始酝酿怎么样把乐团做得更好，但是那篇文章是一个助推器的那种作用。 嗯， 还有一个助推器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就是说1995年的时候，这个在北京的各大院团的首席在北京音乐厅做了一场散装的爱乐音乐会。 哦， 哎，那一次，北京青年报也做了很大的报道。 嗯， 你比如说采访了各个团的首席，你比如说这个因为做这个音乐会的目的是，一些主办方认为，所有乐团的首席这些优秀的音乐家组到一块儿，能够出现高水准的乐团， 而且有一种有活力的音乐。 对，有活力的音乐。那一次是这个水蓝指挥的这个散装乐团，然后到了1996年，陈总黄率先的中央乐团做了改革，到了1996年的9月6号，就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成立，然后就是这首节日序曲演出。 这里我们听到的具有纪念意义的音乐来自于肖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听到这首作品不只觉得好听激动人心，伦宾先生还有他的回忆在其中，而且这首作品肖塔科维奇也是苏联作曲家，所以这首作品今天听来也是格外有意义。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作品，也是一位苏联作曲家的作品，而这首曲目呢在哪里上演过呢？我得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实况演出的录音，我们先听。时间跳进了，我们这里听到的是2000年10月17号的录音，这是当时第三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开幕式音乐会，指挥呢是来自于匈牙利的著名的指挥家伊凡菲舍尔，演奏呢也是匈牙利的乐团，来自于他们的布达佩斯节日乐团。 听到这首音乐使我想起我跟随报道北京国际音乐节20年。 今年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第21周年。 对， 因为我最记得在前两天的发布会上，你看我也都是见证人，那音乐总监于龙说卸任轮换，今年开始音乐节轮换这个艺术总监，但是他说了，在这21年时间里，在音乐节的发布会上也特地要说感谢伦宾先生多年来的支持，以及祝您生日快乐。所以在一个什么样的记者在这样的音乐节上的发布会来特地让我们大家跟您一块儿庆贺生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情怀，就是我们共同见证。 是这样，因为北京国际音乐节确确实实是中国应该说是为数不多的最职业的音乐节。 嗯， 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就是说当年于龙夹着包， 嗯， 这个从欧洲回来办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时候，北京的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国际音乐节。我记得第一届办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时候，于龙是带着手下的人，就是说应该说是亲力亲为。你比如说外国音乐家接待，你比如说这个剧场的安排，这都是过去可能就是北京一下子接待那么多的乐团，那么多的艺术家，可能都是没有过的。那么从那一天那一刻开始，于龙带着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这个团队走上了这个一个快车道。 那我再说一句哈，插一句，就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和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也是大有渊源。 那是， 对呀， 因为他第一次来说找谁，首先找的就是北京 音乐广播。嗯， 那个时候找的北京音乐广播的电台的台长， 嗯， 然后跟着一起就是来策划这个北京国际音乐节。 嗯， 那么策划到现在20年，这个北京国际音乐节演奏了那么多的曲目，我还记得很多的特殊的时刻。 嗯， 你比如说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卡莱拉斯在人民大堂办的演唱会。 嗯， 你比如说这个那一年这个大和典雄指挥这个东京的乐团，然后指挥的一半因为生病倒在了指挥台上，然后于龙从那一刻接过指挥棒继续指挥， 对，从观众席走上台前， 对，这个都是非常感人的。你包括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采访，我接触了你比如说像这个罗莉麻子儿，郎朗， 嗯， 都是在北京国际音乐节推出的这些大师们，对吧？你包括采访凯拉斯，你也包括采访那些更多的指挥家，那些更多的这个乐团，所以呢你见识到了国际一流乐团的水准，同时你也见识到了北京国际音乐节这个职业化的这种运作和管理的一步一步成长。现在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经走上了职业化道路，而且现在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经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古典音乐节之一。那么其实这个这20年的风雨我们都是见证的，而且呢也见证了北京的这个古典音乐的发展，因为这个国际音乐节还起着推动中国交响乐的这个重任。 我想说到这里，大家也明白，就是心里暗暗的明白，为什么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音乐总监于龙为您庆生，也为什么在您生日的那天，我们大家所有的媒体，还有业界的众多的大腕来去给您庆生。其实不只是庆祝您的生日，庆祝您的这个新生，还有一种就是，其实您见到您也是一种情怀，因为我们共同见证了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在北京的发展。 其实这次活动实际上是 对 大家的一种聚会，大家的一种回顾，不是我一个人。而且呢说句实话，这一次活动在之前我是不知道的， 有很多的惊喜在里面。 对，很多的惊喜在里面我都是不知道的，甚至我在这个活动举办的前两天才告诉我那天下午有这么个活动，在这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怎么组织的。 在台下您一会儿这个喜怒哀乐各种表情都有，但是我们在台上台下看着这些大家都在说着一种情怀，在今天在21世纪，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真的是不容易也很难得。

就是说是当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中国民乐在金色大厅举办春节音乐会的第二年。 嗯， 那么我认为这个民乐到金色大厅举办春节音乐会，尤其是按照这个欧洲的售票方式，按照进入这个金色大厅的音乐季，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嗯， 那么我从1998年就开始关注，1998年、1999年连续去了两年，然后呢有两年就没有去，没有去以后呢，然后到了2003年，也就是这首作品应该是。 哎，其实呢要说这件事的时候，也是源于伦宾先生的一篇文章，而且这篇文章还获得了2014年中国新闻奖。 这个文章我得从10年前讲起。 好， 就是说2003年的时候，这个中国民乐到金色大厅演出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常见的常态。 嗯， 就说不是在春节的情况下，也有很多的民族乐团到这个金色大厅，所以呢引起了当地的一些观众甚至一些这个官员的这个反感。当初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你来了以后不按照这个当地的这种售票的方式，而是你来了这个就是在金色大厅亮相一下，那么其实对于当地的观众是了解中国民族音乐，是不可能了解中国民族音乐的。那么那一次就是2003年的时候，我就到了这个当地以后，首先采访了中国驻奥地利的文化参赞孙叔叔老师。 嗯， 然后他就给我讲这个有多少乐团来，然后呢当地是什么反响，然后呢又采访了这个金色大厅的工作人员，采访了当地的观众，采访了组织者等等等等。采访完了以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在2003年的时候发了一篇文章。 2003年， 叫做《金色大厅不是金钥匙》。那一次就已经很轰动了，其实。 嗯。 那么到了10年之后，也就是说2013年的时候， 嗯， 我们跟这个作为记者，跟着这个北京交响乐团去采访，北京交响乐团没有去这个金色大厅演出，而是在这个维也纳的音乐厅演出。那么时任的，就是2013年的中国驻奥地利的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嗯， 就向我们又一次介绍了这个中国民乐、中国乐团甚至中国歌唱家到金色大厅的这些情况。那么我也觉得这个他说的确确实实也很有道理，因为那一年有30多个乐团到金色大厅演出。 30多个？ 对，就非常的有这个代表性。就说我十年前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是10几个，就已经我就觉得挺可怕的。而且关键是就到金色大厅演出的乐团有很多都是不是职业乐团。 嗯， 都是这个，你比如说中学生啊、小学生啊，甚至街道大妈呀、也在那儿演出，就是为了到那儿去亮相。所以那一次呢，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就叫做，就是这一次获中国新闻奖。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2014年的中国新闻奖，伦宾先生的这一个自娱自乐的镀金之旅，金色大厅的中国尴尬。 对， 嗯， 也是非常有反响，反响到了什么？到了这个2004年两会上，我记得歌唱家宋子英就在会上就说这个我好像是带了一个不好的头。 是这样的，当时呢，其实我记得在您的文章里头也这么样写哈，去，我给大家念一念这一段啊，去金色大厅，一些地方管理部门不惜投入重金，把自己的地方艺术团送去展示，还有一些学校的乐团请家长自掏腰包，自付路费和住宿费，带孩子去金色大厅演出，还有国内的一些机构还在金色大厅举行各种音乐比赛。青少年艺术节、老年艺术节，当然凡是参加这些艺术节和比赛的选手都要自掏腰包，这是一个当时一个不好的现象。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篇文章出来以后给大家提了一个醒，现在的金色大厅其实没有多少 中国乐团去，而只有非常这个优秀的乐团才到那里去演出。 就是从了那个之后，我觉得从了那个现象之后， 对 对， 大家都比较明白了。因为其实那个现象是大家自娱自乐、自己掏腰包的情况下，那么现在人们出去走出去的这些乐团都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而去，那么去的目的都非常非常纯粹了已经。 这个伦平先生一来，时间也非常的紧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有一些关于伦平先生这个他的艺术生涯写过的一篇文章，在他的人生的轨迹上留下的印记，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他。其实还有一些伦平先生，比如说喜欢的音乐，我给大家播了一部分，包括斯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也是伦平先生您喜欢的作品，是吗？ 对，非常喜欢。 对，我还看到有听众朋友，邵阳说了，说以前订北京青年报经常看到伦宾先生的报道，经常以他的报道作为指南去听音乐会或看电影。就是很多的朋友其实了解您是从您的文章当然是开始的。其实伦宾先生您来过我节目，但是我都不印象不深刻，是有一次到两次，也是为大家介绍一些演出。 对 对，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在那天的聚会上我也想说，但是我两点忘说了，一个是您的声音没有老，还有一个是文字永远不会老，您的这个观点和犀利的这个文字都是带给我们深刻印象的。那接下来这段音乐，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每段音乐也是都和伦宾先生的职业生涯有关，那我们再来听听接下来的这一段音乐。都知道这是郭琳娜的《忐忑》，那这个作品跟您的职业生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是这样，那个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每一年的春节之前，这个在人民大会堂都会举办北京新春音乐会，那么北京新春音乐会是团市委、北京青年报和这个综艺博览文化有限公司这些单位主办的，那么我作为北京青年报代表呢，当然就参与了策划之一。那么从2005年开始我们策划北京新春音乐会，到今天也已经策划了十多年了。那么200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选择这个2010年的北京新春音乐会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选择的歌手，很多的歌手都是千面一生。当时你比如说，就是说他在这个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人们一听郭兰英唱的一条大河就是郭兰英唱的，一听这个红十字队就是王玉军唱的。到了今天，我们的民族歌手在唱这些民歌的时候好像都是一个声音。那么我们就特别想希望能找到就是独特的声音。那么2009年的10月份，这个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邹文琴老师开了师生音乐会，他的学生龚琳娜在师生音乐会上唱了这首《忐忑》，但是呢，当时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时候没有播《忐忑》，而是播了他的前一首歌曲。 把这首剪了。 对，剪了。那么，我当时是在现场， 我就想这个歌声音实际上是可以进我们北京新春音乐会的，而且我的根据是因为他在这首歌里头用戏曲的唱法，用世界音乐的唱法来演绎了一些民族的东西。 哎，其实说到这里，我特别想再给大家强调一下，这首并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搞笑的，它用了什么黑头花旦，然后这些还有包括一些什么花腔这种所有的声音的， 它其实是一种民族音乐发展的试验， 对， 探索。我当时为什么要选它进北京新春音乐会，实际上就是觉得中国的民歌应该在新的时代有一些探索，应该百花齐放，应该有多种形式，所以我就把他从德国叫来参加我们的北京新春音乐会。 嗯， 我也没有想到北京新春音乐会经过中央电视台那年的播放， 嗯， 忐忑能够深入人心，而且呢，忐忑最火的时候我和龚琳娜居然都不知道。 哦， 对，而且呢，那时候龚琳娜唱完就回德国了。 嗯， 然后呢，我们的编辑有一天跟我说你能不能参与龚琳娜，我说干嘛呀，他说这个现在忐忑在网上可火了，什么王菲要唱忐忑，谁是要唱忐忑，然后我说是吗，完了我才给龚琳娜。 当时不是这样的，而且龚琳娜也还和老罗是严肃的艺术家， 对， 他们进行了很多的民歌中国因素的改革和传统的探索， 对，他一直在德国就在做这个事，就是中国民歌跟世界音乐跟现代音乐结合，所以他其实做了很多探索。第二年的时候我没有把他请回来，然后这个有人就说，这个跟龚琳娜说，那你就回来，在北京中国发展非常好。那么再后来龚琳娜就为了和中国的这个娱乐节目相结合，所以他也参加了很多的娱乐节目，你比如说什么我不是法海啊，什么金箍棒啊， 对对对， 帮着来做了这些东西。然后去年龚琳娜又回到了这个云南，就他去了云南大理，就是说放弃了北京的生活，去了云南大理，然后专心做他的探索音乐。 因为前些日子前两年的时候也和他通过话，然后说他也在演唱包括罗先生罗宗荣先生的一些艺术歌曲啊等等这些，其实真的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艺术家，不是我们想象的。 他在这一次在大理做了24节气的这个节气歌，都是中国的古典诗词，非常非常优美， 也很。 然后呢，他最近我看他这两天在上海跟这个陈刚先生一起在这个做上海的这个30年代40年代的歌曲，所以我是觉得他是非常有想法的一个歌唱家，而且呢，他做的这种声乐教学也是非常好。我前一段在北京听了他的这个叫做声音行动的这种教学方式，非常非常的棒。 听到这段音乐也是伦明先生所爱的拉赫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而且挑这段音乐感觉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到尾声了，确实时间不够了，但是通过每一段音乐我们也感受到了伦明先生的职业生涯艺术人生。其实我特别想问您，虽然是退休了，但是刚才说没有退是吧，还有延长了。 是这样，那个就因为这一个活动 啊， 我们的主编跟我说能不能延长一年退休，我说可以，因为我觉得我为北京青年报做了25年，我还可以继续做。 其实我们从您的言谈中听到这些不断的，包括刚才介绍龚琳娜的此后的探索，还有包括中国的交响乐的发展，中国音乐的发展，就是刚才我想说文字不会老，声音不会老， 我会一直跟音乐在一起，一直跟艺术家们跟广大的听众朋友在一起。因为其实我做这个工作是因为我喜欢音乐，那么喜欢音乐跟我的工作完美的结合，这是可能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那天的聚会叫做无以伦比，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名称，也祝愿伦明先生未来的生活真的是无以伦比，关键是经常来到古典流行做客吧。 谢谢谢谢， 哎，让我们共同来感受，就是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人生。 对，其实就是在平时的生活中感受音乐，从音乐中吸收营养，这是最重要的。 谢谢伦明先生，也谢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乐广播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在下周一再会。